准叫我傻子。 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在音乐声中寻找我们心目当中的乌托邦，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这是来自于陈小春所演唱的《战无不胜》。 那么故作正义，那么寂寞不胜，对错正邪却难定。那么有权决定，天地自能造证，不管有什么逆境。 有一出手，将世界左右。纵使一开口，兄弟也战斗，凭是天赋地厚，谁都知这叫作荒谬。只受一些天，怎看见反面？胜方及差遣，相互那概念。越时光巅峰，越快变，变得似疯癫。一个人怎可以一手胜天？让气候自有各样妖兽，少说正义太陈旧，正气总是太旧，天地未能没有，不管有什么借口，只受一些天，怎看见反面，是放弃差遣，信我那个演，越是个巅峰，越快变，变得似疯癫。怎可以一手胜天？要有这样气候，自有各样妖兽。少说正义太陈旧，正义总是太旧，天地未能没有，不管有什么借口。 要有这样。

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从满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的人是想又何来去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都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，破碎的亲密更美丽，侥幸在珍惜，孤单没维系才默契，沉默像失血的禁忌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，没有谁会是